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林明真。 想听下真人真事、民间传说，又或者网络流传的故事，在这里我们和你一一分享。如果你都有一些怪异事件想告诉我们，欢迎你写成不超过6000字的文章 PM 到988广播剧的 Facebook page， 我们收集整理之后就会在这里和你分享。今期我哋讲下喺高速公路发生过嘅怪异事件。Kara Highway， 大家都知道马路上嘅怪异事件特别多，尤其系高速公路，因为每年死喺高速公路上嘅人十只手指都计唔晒。所以啲老人家成日都叫我哋唔好揸夜车，揸紧车嘅时候唔好乱讲嘢，同埋冇咩事唔好乱落车。而呢个故事已经流传咗好耐，好多人可能都听过唔同嘅版本。而呢个故事就发生喺著名嘅高速大道 Kara Highway。这个故事听闻是发生在当年这条大道刚刚起好的时候。志强和美兰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们有一个两岁大的仔。他们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好耐都没回乡下看他们的父母。因为美兰有了6个月的新人，所以打算生了第二胎才回乡下坐月。有一晚大概晚上10:30，志强和美兰被屋企的电话声吵醒。志强听完个电话，咩睡意都冇晒，仲好紧张咁同美兰讲：爸爸出咗事，病得好严重，我哋要即刻赶返去。美兰听完就立即叫醒个仔，简单咁执咗几件衫就同志强返乡下。而佢哋就係行 Kara Highway 返乡下㗎。嗰阵时呢条大道嘅建设仲未好似今日咁完善，好多路段都冇街灯，同埋个路面好唔平，所以唔系咁好行嘅。志强揸车嘅时候都特别小心，美兰同个仔都坐得好唔舒服，但系为咗唔要影响揸紧车嘅志强，美兰都唔敢讲太多嘢，抱住个仔，慢慢美兰就瞓着咗。不知过了几耐，美兰被嘈杂声吵醒，她问志强发生什么事。志强说架车好像有问题，话口未完，架车就突然间死了火。志强将架车停在路边，当时已经是半夜，整条大道漆黑一片，路过的车好少好少。现在怎么办？美兰问志强。连车灯都冇埋，应该好严重。我要落车睇下，你留喺车度，唔好行出嚟。志强讲完就自己一个落车检查。原来志强架车嘅电箱冇电，加上匆忙忘记咗原来架车系唔够油翻家乡嘅。志强谂住行路去附近嘅油站买油及电箱，就吩咐美兰锁好车门，唔好落车。美兰虽然担心志强，但系睇到个仔瞓得咁冧，就听志强嘅话留喺车度。当晚实在太黑啦，佢哋停车嘅地方周围冇街灯，连月光都照唔到，而路过嘅车真系太少。美兰一个人喺咁嘅环境，梗系觉得好惊啦。但系因为实在太攰，冇几耐，美兰又再次瞓着咗。唔知过咗几耐，突然间 一声巨响将美兰同佢嘅仔吓醒，似乎系有嘢跌喺车顶度。见到自己嘅仔不停咁喊，美兰一边安抚佢，一边向车嘅周围望。美兰睇一睇手表，志强已经出咗去成两个钟，点解仲未翻嚟嘅？美兰嘅心好慌啊，但系佢又唔敢带住个仔落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佢听到车顶传嚟怪声，而且架车不停咁摇动。美兰揽实个仔，安抚佢，慢慢个仔先至静落嚟，唔再大喊。但系车顶嘅怪声一直都冇停过，一时大声，一时细声，个声音就好似系有巨型动物撕咬紧猎物咁。架车摇晃得好犀利，美兰吓到想大叫，但系担心会引起车顶嘅动物注意，一直揞住自己同个仔嘅口，一啲声都唔敢出。呢个时候，车后远处有微弱嘅灯光，美兰知道系有车要经过，就想打开车窗求助。但系美兰未开声，经过嘅车就突然间加速离开。过咗一段距离，先至放慢速度，因为实在太暗，美兰见唔到经过架车入边嘅人，但系就隐约见到佢哋好似系手指住自己车嘅车顶。之后同样有两三架车经过，都系到美兰车附近就会突然间加速离开。美兰睇到咁嘅情况，已经知道自己嘅处境非常危险。佢将自己嘅仔用外套包住，然后紧紧咁抱喺怀中，担心车顶嘅动物会攻击佢。美兰已经崩溃，眼泪不停咁流，已经认定自己实死无生。就喺绝望之际，美兰见到有三架警车向住自己嘅车驶近，就喺距离美兰架车唔到五米嘅地方停咗落嚟。其中一架警车的警察落车，打开车门，用大声公对着美兰讲：车内的人保持镇定，慢慢打开车门。美兰就跟着做啦，落车慢慢走向我们警车这里，千万不要周围望，不要看你架车。警察一直叮嘱美兰不要向后望自己架车，美兰真的很害怕，她抱住个仔，头都不敢回，就一直咁向住警车方向行。当行到接近警车嘅时候，有几位警察就立即冲上前拉住美兰，快速带佢哋入警车。坐入警车嘅美兰本能地回头一望，当场吓晕。原来车顶上边有个巨型怪物喺度食紧一具尸体。当美兰回头望嗰一刻，个怪物正将尸体嘅头喺颈度撕开，喺警车嘅灯光照射下，美兰见到个头就系志强。警察都唔敢逗留，即刻开车载走美兰。过咗几个钟，等天光咗，警察先至翻到现场，车顶嘅怪物已经离开。而志强的尸体已经被怪物食剩骨和皮，而且头都不见了。这件事之后，美兰因为没有办法接受，伤心过度导致流产和精神失常。美兰和志强的仔就交由志强的父母抚养，但是他就变得非常细胆，大声少少啫都会吓到大叫。之后大道公司就加建街灯，同埋建设更多嘅紧急电话喺大道旁，俾有紧急事故嘅人联络大道服务中心。究竟食咗自强兼咬走佢嘅头嘅系动物、系外星人、系鬼，定系不知名嘅怪物呢？无人知晓。亦都冇人再遇过。奉劝大家揸车出远门嘅时候，记得要检查好你嘅车，同埋喺路上要注意路面状况，小心驾驶，以减少出意外嘅机会。如果车坏咗，尽量联络其他人，千祈唔好随便咁落车，尤其系 半夜的时候。 FM 94.5， 我们是五月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德尔叮当。